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1分，如果小朋友们和大朋友们都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嘉宾心仪。 今天是由嘉宾心仪代班来跟我们一起这个和大家陪伴大家啊，做这个青年说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主题非常的有意思。 今天的主题是说洞洞鞋的。前段时间刚刚是出了一条新闻说，卡洛驰呢是把最后一家他们自己的生产洞洞鞋的工厂关闭了。 啊，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就是各种洞洞的那个鞋， 对，就是那个鞋，然后特别肥特别大的那种。 啊，这个有两种收听收看的渠道啊。第一种是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吧。最近我发现啊，这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看我们节目的特别多，那就是北京时间啊。在北京时间，您只要搜索青年说这三个字，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 没错。再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那个限行的尾号。今天呢，限行的尾号是3和8。然后呢，今天天气呢是23到33度，可以说也是比较凉爽，没有那么热了。 没错，特别棒。自从我们节目改版以后啊，我们的编辑就基本上不给我们说什么限行尾号啊，还有天气了，都是我们主持人自己找。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像心仪啊、曼宁啊、王爽啊表现都特别好。 哎， 我觉得你们出门都得看一下天气，是吧？ 对呀，对呀，因为要关心一下自己的着装啊。 是的，你像我就不是啊。我今天终于知道了，周一限行是3和8，是吗？ 是啊。 哎，又200块钱，你看啊，今天开车来的。好吧，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正题吧。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就是洞洞鞋啊。就是这个非常知名的那个品牌叫 卡洛驰。 卡洛驰啊，这个品牌的洞洞鞋关闭了最后一家它的工厂啊。这意思就是从此洞洞鞋就没得买了。 也不是 啊， 只是呢他把他的那些业务都外包给别的制作公司了。 哦，是吗？ 他自己是不再生产了。 好吧，接下来我们聊一聊都有哪些公众人物穿过这样的洞洞鞋。 青年说，继续说。 好，接下来我们来先给大家分享一下都有哪些人穿过洞洞鞋。首先是我们的知名影星张悦同学，他穿过这洞洞鞋啊。 今天没穿呀，今天 我给你说，我 入职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天穿的就是一个洞洞鞋，纯绿色的一个洞洞鞋，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特别流行，是在朝阳大悦城买的，花了我380块钱。穿了第三天就不穿了。 为啥呢？ 因为臭脚。 是吗？ 特难受，反正穿的。 哎，我这一点跟你有同感。我也觉得他穿特别难受。我记得有一次我穿着他去当时上海的那个世博会。然后大家都知道嘛，当时世博会的那个人山人海，特别多的人去看。然后经常一个馆就要排队排4-5个小时。我当时为了去那个沙特馆，我就排队呀。排了 之后。就穿着洞洞鞋去了。 对，穿着洞洞鞋排队。 然后沙特就特许你进入了。 并没有，而是我穿完之后我就整个脚就麻了。我的那个小拇指麻了之后啊，有2天都没有知觉。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医院看，医生就说我是穿着洞洞鞋穿的，穿了之后呢就造成我这个神经末梢啊，血液循环出了点问题。我也觉得特别不舒服。 对，我也觉得特别不舒服。这样吧，我们先这个在开始我们的节目之前，我们先把两位嘉宾亮个相。 没错， 因为我感觉这两位嘉宾今天都是和洞洞鞋有关。为什么呢？因为我见过王瑞好像穿过洞洞鞋。 我平常可能来这个广播电台的时候很少穿洞洞鞋吧，在家的时候穿过， 在家里穿过。好吧，我们给一个镜头啊，今天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的这个知名投资人金融学博士杜帅，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杜帅老师。 大家好。 然后还是我们的这个特约的校园观察员王瑞啊，我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新的观察员王瑞。 欢迎。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都有哪些人穿过洞洞鞋，洞洞鞋的最后一家工厂关闭了意味着什么。 对，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盘点一下都有哪些人穿过洞洞鞋吧。 先来说到这个他兴盛之初的时候哈，前美国总统小布什呢是穿过洞洞鞋出境，为其拉高了一个曝光度。尤其啊，在他的私人的生活当中呢，他总是喜欢穿一双黑色的洞洞鞋，配上一身休闲装，然后呢开着他的越野车外出兜风。 有那张照片啊，今天也没考进去啊，就是他穿着洞洞鞋的照片。但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规定啊，像这个总统应该穿什么鞋会有规定吗？没有吧。 其实总统穿什么鞋那都是他自己的问题了，只要你不在上班的时候穿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就比如说会不会有广告嫌疑。 其实你看很多美国总统，我们看很多美国总统都会有一个照片，就是那种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头把脚翘在桌子上然后拍的那样的照片。他总不能穿个洞洞鞋然后把脚翘在桌子上吧。对吧。 是的，这有这个可能啊。除了美国的小总统小布什，我差点说成美国的小总统布什。还有2015年英国的小王子乔治在马球俱乐部出现的时候也穿着一双儿童版的藏蓝色的洞洞鞋。那么这个藏蓝色的洞洞鞋一经他穿了以后，这个涨价涨了将近1500%啊，也连带推动了像这个卡洛驰系列的很多这一款的鞋的增长数量啊。 儿童版藏蓝色的，我觉得确实大家特别的关注像英国王室他们的一些穿着之类的。所以确实穿了之后可能会带动它的销量猛增，对吗？ 其实这就是一个广告的效应嘛，对吧。就是尤其像卡洛驰，它的这个它只生产这样一种洞洞鞋，它这个洞它这个鞋底上有洞洞，相当于他们的商标了，对不对。所以说有人穿它自然曝光率就很高，就会起到一个广告的效果。 其实你像这个洞洞鞋它穿着凉快不凉快啊？杜帅穿没穿过？ 我有几段比较好玩的经历啊。一个是经常呢去各大高校做讲座，当时洞洞鞋特别流行的时候，我就穿过一次做讲座。上身特别正常，穿的都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休闲的这种衬衫。 对， 然后下身呢穿着一个比较休闲的这种七分，当时也是夏天啊，7分8分的裤子，然后穿一洞洞鞋。我一上去的时候，同学说好多同学说这哪个不知道，因为本身长得就年轻，对吧。他说这是哪个这你干嘛的呀，都这样。所以这是一种经历，就是说可能是在有些场合有一些不是特别正式或者 不是特别合适 合适的地方在上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有的时候经常去谈事儿。谈事儿呢，很多朋友因为当时那段时间应该是一 2010年左右吧，那段时间大家都很流行，都觉得洞洞鞋，我觉得基本上在我们谈事的周边，尤其是夏天，每人一双，大家都觉得哇，这个怎么现在为什么都流行穿这个？甚至说我们还有一段时间通过洞洞鞋又开始流行起了这种就是咱老北京传统大的那种布鞋、猴鞋。那段时间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一种，就是相当于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潮流吧，这样的， 对。 心仪穿过吗？ 我也穿过啊，刚刚也说过我之前去上海世博会穿过，然后自从那之后呢我就再也不穿了，实在是太难受了。对，而且当时脚麻了之后整个人不仅心情也影响了，然后还导致我就是不怎么敢出门了。 实际上我觉得它这个洞洞鞋它设计那个洞洞，它其实本来应该就是为了让你凉快，但是它实际上起到的效果我觉得很一般。其实你因为它是橡胶材质的嘛，所以说你穿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很凉快， 是 吧？ 是。而且它特别肥特别大，对女生来说可能觉得不那么美观。 不是，但是我觉得小朋友穿着特别的好看，因为那个鞋特别的卡哇伊，特别小， 挺可爱的。 对，那小脚别拉别拉的走特别有意思啊。刚才我们盘点了，说是美国总统小布什，英国小王子乔治，当然了还有像好莱坞的明星波基小斯，以及法国卫生和体育部长巴切罗女士啊，都穿过洞洞鞋。当然了，刚才我们讲的法国卫生和体育部部长巴切罗女士还曾经与法国代表团打过赌啊，就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这个巴切罗女士说，如果法国代表团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她作为这个卫生和体育部的部长就会穿洞洞鞋上班。 最终他们也是正好获得了40枚奖牌。于是呢，她就穿了一双粉红色的洞洞鞋去上班啦。 说到2008年奥运会啊，2008年的奥运会的时候，南非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是穿着洞洞鞋入场的。 对，我当时还在网上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啊，洞洞鞋都这么大众了吗？大家都， 但是其实运动员穿这个洞洞鞋还是有点奇怪的，因为在咱们的概念中，运动员是需要经常动起来、经常运动的，那洞洞鞋不太跟脚，所以说感觉运动员穿会比较奇怪。 不是，而且你知道吗？他穿的这款鞋就是我买的那款鞋， 同款， 绿色的， 380是吧？ 就我在想，南非代表团。这个都基本上皮肤都是黑色的啊，穿 着一个 绿色的，而且 他们穿的白色的上衣，然后穿着绿色的鞋。 啊，好，南非的国旗也绿色的，蛮搭配的。 是的。 哎，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们选的绿色。 对啊，这穿洞洞鞋入场也可以啊，相当棒了啊。哎，在我印象中，其实，洞洞鞋还有一个领域穿的比较多。 什么领域啊？ 那就是手术室的这个护士，还有大夫。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穿呢？ 因为很舒服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这个，真的在就是很多手术间里做手术的大夫，基本上都是穿洞洞鞋。 啊，是吗？我妈妈就是医务工作者啊，我都没有看到他们穿过。 因为他们规定必须得穿拖鞋。 对，这倒是。 对吧？进手术室的时候，是吧？然后有相当一部分的是在穿洞洞鞋。 哦，还真是，因为我舅舅啊是医生，我去他们家，我发现我穿的拖鞋全是洞洞鞋， 是吧？ 是不是从医院逃回来的？ 还有一个人群也特别喜欢穿洞洞鞋，就是我们电台的导播老师，因为特别方便， 没错， 他有可能会躺下，这个有的时候休息啊，有可能会起来再看看这个设备什么的。你像今天指导我们的导播老师左立老师，就经常喜欢穿洞洞鞋。 导播老师正在看着我们一直微笑。 这个我们今天没有导播的老师的镜头啊，今天不知道导播老师有没有穿洞洞鞋。反正我印象中左立老师就是我们导播老师会经常喜欢穿洞洞鞋。 对，因为导播老师他们有的时候经常比较辛苦嘛，所以穿洞洞鞋的话可能会让他们比较放松，是吧？ 从舒适度的角度来讲，王瑞觉得可能不是特别的舒服，是吧？ 我觉得还不如穿一个就比较普通的人字拖，我感觉可能都会比它舒服一些，是吧？那如果你把它当做拖鞋的话，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正常的外出穿的鞋的话，那没准我觉得穿运动鞋可能透气性反而会比它好一些。我们觉得别看的运动鞋的可能外观上它没有那个洞，但是它实际上的透气性是要更好一点的。 杜帅觉得呢？杜帅穿没穿过？穿过两次啊。 但是从场合上来说，应该是不是特别正式？ 不是特别正式。嗯。 那舒适性来说呢，应该还是算是，比如说有时候休闲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出去游玩的时候，你会不会穿？ 也穿过几次，但是每次爬山的时候都会掉鞋。 心仪呢？ 嗯，我穿的后来就比较少了。我跟王瑞的看法比较一致，我觉得。平常的话，如果你要寻求舒适度，就穿一个人字拖，或者要运动的时候就穿一个运动鞋，就是说它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场合去穿，对吧？你觉得呢？ 我觉得，比如说这款鞋在我心目中应该是沙滩鞋，就可能在海滩边上。可能穿起来比较舒服一点。 其实在我印象中最早的时候它不就是被叫做那个沙滩鞋吗？ 对 对， 最早的时候确实是为了海边来设计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叫沙滩鞋，因为我的祖籍呢是山东青岛 啊， 我穿着这个鞋呢去过一两次沙滩，发现其实真正你要踩在沙滩上的时候，沙子都会往里灌，和不穿没什么两样， 还不如不穿呢。 是啊，不如不穿呢。 所以说你看人家对于海边的人来说，人家也不是特别喜欢这款鞋。 是， 那么这款鞋究竟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啊？ 对，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啊？我们让心仪给大家科普一下。 对，其实呢，洞洞鞋它是在2002年被设计出来的。 那么早吗？2002年就有了。 对，它其实是卡洛驰的创始人呢，从一个加拿大塑料厂商开发的一种防水材料中看到了商机，于是他就想这种材料啊命名为 Cross Light。它与橡胶相比呢，它没有异味。又易于加工，是它的橡胶的一个很好的代替品。然后它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在体温的作用下自动变形，来适应脚部的形状。对，然后在一个船舶用品的博览会上呢，卡洛驰的创始人啊就向世人展示了首次使用这种材料的新凉拖，并且在3天里面就卖掉了1000双。 我觉得这个特点还是蛮明显的，就是通过体温可以改变鞋的形状。 对， 就是特别热的时候它就会化掉，是吗？ 但是我感觉这个没有什么用呀，因为本来那洞洞鞋就很大，对不对？你改变了它大小了之后它还是大，其实感觉作用其实挺一般的，对不对？ 它主要是为了船舶上面的一个设计。因为你想他们在出海的时候可能经常要去做一些事儿的时候，是不是适应了就会比较适合他们在船上呢？适应它一个脚上的那形状的话会比较适合他们开船，是吗？ 有可能，因为毕竟它是那种橡胶，偏向橡胶那种材质，它比较防水嘛。 是的。 它不像那个布鞋，你一进水可能整个脚都是湿的，那你可能这个鞋它毕竟是一个拖鞋，可能穿起来会干爽一些，清爽一些。 王瑞后来的时候这个还穿这种洞洞鞋吗？就是流行了一阵儿以后。 其实在我印象中这个鞋最流行的就是2008年到2012、2013年左右的那个。 哦，是吗？我觉得我有点落伍啊， 那个时候吧。 应该是那时候。 再往之后好像就穿的人越来越少了。 是吗？ 对。 那看来我说怎么我在朝阳大悦城买的时候都是在一楼那个促销品的店里面买的呢。 促销还要380呀。 对，380，真的380。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因为我又买了一个100多块钱的一个鞋，总共花了500多。 就你感觉380买个拖鞋感觉很亏。 没有没有，我觉得那个鞋特别漂亮，纯绿色的，特扎眼。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买一个这个鞋，买了鞋以后去台里的时候让大家告诉大家我是新来的员工。后来发现确实大家都知道我是新来的员工了，因为我是穿洞洞鞋来的。跟穿什么颜色没关系啊。 我记得它刚推出的时候价格还是有点高的。好像一双鞋的话得500-600吧。因为相对于一双对传统意义上的拖鞋来说，大家觉得拖鞋都是那种几十块钱最多100多就能买了。结果它一推出来就500-600，可能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还是有一些定价有一些高的，对吧？ 对。但是后来由于它定价比较高，尤其它在国内比如红了之后，它就有很多的厂商去仿冒它。出了很多的山寨品。 是的。我还记得淘宝上一搜洞洞鞋出来的就是销量最高的就是 三四十块钱、五六十块钱的那种。 但实际上这种洞洞鞋是有很大的安全风险的，它不像刚才你也介绍了，它本来的这个喀多池的官方的那种、那种材料叫做 Cross Light 那种材料、是一种类似于橡胶但是又不是橡胶的东西、那有很多的这个是仿冒的山寨厂商，它就用这种橡胶的制品以次充好、啊，我们知道一些就是工业橡胶、人造橡胶，在你和皮肤亲密接触的时候是会产生一些问题的，轻度的可能是过敏、那如果重度的可能会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出现。 对对对， 这样吧，我们来看一个视频吧，这个视频里面其实讲的也就是这事儿了。 轻便和舒适很受大家的喜爱，如果说我告诉您这洞洞鞋含有致癌的物质，您还敢穿吗？最近呢，德国科研人员在很多款的塑料洞洞鞋当中发现了大量的致癌物质，叫多环芳香烃。这种物质呢，可以通过皮肤进入到人的体内，从而对人体造成伤害。另外呢，部分塑料鞋当中还检验出了像铬、镉、铅等污染环境的重金属，一旦进入人体也会导致不良的后果。怎么样？意外吧，完全没有想到啊，这种漂亮时尚的洞洞鞋竟然暗藏着致癌物质。那么穿鞋的时候咱们应该注意什么呢？专家说了啊，如果你在穿鞋的时候再穿上一双袜子，穿点厚点的袜子啊，这样就可以防止危险的化学物质与皮肤直接接触了。哎，好吧，穿洞洞鞋里面的套双袜子，再套双厚袜子，再套双棉袜，这得是什么造型啊啊！洞洞鞋的致癌风险到底有多高啊？我们还需要更为精细的数据，否则全听专家的，那咱们还真得待在家里不出门，这回最安全了，地球就会显得太过于危险了啊！就 刚刚也是看到说洞洞鞋可能会致癌， 对，这真的是一个好方法，就是穿点厚袜子，然后穿上洞洞鞋。 穿洞洞鞋要穿袜子，你就比如说你有一个绿色洞洞鞋，你可以穿红袜子，是吗？ 但是穿了那个袜子不就更容易出汗了吗？那不就会跟鞋粘在一起，会不会更加容易得什么脚气啊这种呀？ 有这个可能啊。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这个新浪一直播活力酒吧的房间里已经有876个人给我们进行了评论啊、结果我看了一下都是一个人评论的啊、就是叫网友于怼怼这位 女网友，您看您早晨大早晨的起来以后应该是疯了啊整整霸屏876条啊还有一位叫做这个是叫王什么的啊，应该是叫涅槃超话主持人的一个微博认证啊，也和我们进行留言了。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进行互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酒吧，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洞洞鞋的最后一家工厂关闭了，洞洞鞋真的会灭绝吗？洞洞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鞋，它的前世今生又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进一个小片花，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聊。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刚才我们聊到了很多人都穿过洞洞鞋啊，而且很多人觉得洞洞鞋不咋地啊、穿着也不是特别舒服啊，最关键的是他挣了多少钱很多人比较关心啊。从02年他这个产生了这款鞋以后呢，被大家下了一个标签，就是丑，奇丑无比，非常丑啊。 对， 这个就是因为丑，所以说他也这个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从而去买这款鞋啊。据了解，单凭2011年他的这款鞋的净利润就达到了1.5亿美元。 哇、 一年就卖出了1.5，不是卖出啊，是净挣1.5亿美元啊。但是呢，由于这个慢慢的这个可能这个潮流下来以后呢，可能这个利润就会慢慢的减少了啊。甚至他们这个产生了很多其他的款式，像高跟皮鞋款、坡跟鞋款、冬靴和皮革划船用鞋款。 对，当时我看到那个高跟， 这太丑了，这真是要是高跟鞋款的洞洞鞋是长什么样的？ 非常丑，大概有就是大家想到那个松糕鞋吗？ 就是有一种土味鞋子的那种感觉， 松糕鞋，然后还给你制作的黄色的那种土黄土黄的， 其实我觉得 上面弄了些钻。 他的那个问题就在于那个。 首先是只有一种颜色，一双鞋只有一种颜色，其次是那个颜色特别的炸眼儿，它不像咱们平常的鞋子，可能那个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呀，或者说比较平和，它那个洞洞鞋的图案往往都非常的扎眼。 对， 我找到一张照片啊，因为今天可能因为我们这个时间的原因，我们没有考进去啊，给大家一特写啊。 对，就是这样的。 多丑啊！太到位了，我跟你说，我觉得可能只有。反正我觉得国内应该很少有人穿这鞋。 对，我觉得这鞋就适合比如说你去走秀，就比较特立独行的。 对，特立独行的那种 平常穿的话真的太夸张了。而且没有衣服搭配。 是的啊。好了，这款鞋我们聊的差不多了啊，但是有一个特别精彩的点还是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洞洞鞋好像不能做手扶梯是吗？ 没错。 因为很多商场里都会写，就是说， 就是在洞洞鞋的那个 洞洞鞋不要成那个手扶梯， 是就是在洞洞鞋你卖的时候，它那个鞋子脸上那个标签脸上会给你提示说不要穿着这个鞋成手扶梯。 所以它为什么不能成手扶梯呢？究竟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手扶梯的旁边特别容易让它凹陷进去，让它洞洞鞋。所以现在你没看到吗？在那个手扶梯旁边有那个小刷子，你感觉到吗？左右两边的时候有那个小刷子，就是为了让大家防止大家。 但是我记得好像有一年，因为穿洞洞鞋，然后那手扶梯里卷进去很多小朋友。 就是其实那个手扶梯的那个边儿上，它按照咱们的国家的这个规范而言，手扶梯那个边儿和那个梯子之间是允许你有一定的间隙的。但是如果那个间隙它稍微宽了一点点，它就容易把人的那个脚吸进去，因为小孩那个脚都比较小，所以说更容易把它就是吸进去。现在为了解决 洞洞鞋好倒霉啊，只有而且我觉得所有手扶梯都在给洞洞鞋做广告。 而且由于洞洞鞋它那个摩擦力比较大嘛，它比较容易被吸进去，相对于其他的鞋而言。 而且就是吸进去之后不太容易有感觉，等到你有感觉的时候可能就非常危险了。 对 好吧，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专门献给青年说节目组的。为什么？因为它叫年轮说。 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无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是谁寂寞夜里，百事换了意，前世挣扎 金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啊！这个北京时间的8:30，如果您现在还在路上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 您还可以通过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的情况，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弹幕上的互动。 发现今天心仪一点不紧张啊，特别好。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嘛啊，这里面这个在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新浪一直播啊，其实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可能在推流的时候有点其他的原因啊，一直没推上来啊。不过还是有网友和我们留言呢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叫做没有了。啊，因为这个更新了啊，看来确实退流退的挺好啊。现在留言全都没了，好吧，如果大家想和我们留言的话，接着和我们进行留言啊。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洞洞鞋不能做手扶梯， 对 啊，究竟是为什么？我们先来看一篇报道，说北京晚报的报道，说北京朝阳区的新东郊商城的扶梯夹住了一名6-7岁男童的脚，原因就是因为他穿洞洞鞋奔跑向这个城梯， 对， 然后这个脚一滑，导致脚被卷入了电梯。那么为什么洞洞鞋会被卷入呢？ 其实是因为它的洞洞鞋鞋头特别的宽，比正常的鞋子呢会宽20%左右。于是呢，它为了保证舒适度呢，又把它的鞋面设置的特别高。就是说，如果您站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上，鞋头距离两个电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呢，比正常的鞋子会近。同时又由于它的塑料鞋底和脚之间的摩擦力不够，人平时站立的习惯呢，会导致鞋体啊比正常的鞋子有更大的前移。在它的摩擦的时候呢，加入的时候你不会发觉，等到脚有感觉的时候已经拔不出来了。所以就特别容易造成一个事故。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它是塑料的，然后摩擦力比较大， 对， 可能就是和这个扶梯的这个地面可能摩擦力比较大，从而容易吸进去，有这个可能性吧。 之前的那个国标的对电梯的那个要求，是它允许那个电就是电梯那个扶梯那个扶手上那个边上，跟那个电梯那个楼梯那个梯子之间，是允许你有好像在我印象中啊是1厘米左右的这个 空隙 的，因为它如果是紧贴上，那电梯走动了，对吧？但是呢，就这1厘米的这个间隙，因为这个洞洞鞋它很软，所以说它很容易就是它那个比如说边上呀、啊、或者什么地方蹭进去了，那你蹭进去一点儿，可能就越陷越深，咱们很多的这个洞洞鞋，我印象中啊，在我之前买的时候，它就会在那个标签脸上给你贴一个警示语，说请不要穿着洞洞鞋乘坐手扶梯，如果你乘坐手扶梯的话，请一定要站在中间， 哦，真的、我好郁闷啊！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商场里看到说手扶梯就是禁止穿洞洞鞋，我还以为是因为这个商场比较高端，然后洞洞鞋只是穿进去以后可能太 low 了。 其实不是的，就是因为它真的蛮有安全隐患的、也是自从出了这个事情之后，所以在那个手扶梯的两边都设置了那个毛刷，它的学名就叫防夹装置啊，就专门为了洞洞鞋设的、就是提醒乘客啊，您的这个脚离这个围裙板不要过近，当感觉到这个毛刷碰到你的时候呢，你就一定要离得远一点，只要你不被毛刷碰到，就是一个很安全的距离。 其实也是给我们科普的一个冷知识，而毛刷是干什么用？ 这我觉得这辈子我说洞洞鞋都没有今天说的多，这三个字啊。哎呀，细细想来，其实这个洞洞鞋给我们生活还是带来了很多的方便啊，也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啊。 对， 其实它的发明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这设计师是谁呀、他怎么能想出这样一个奇形怪状的鞋，而且还那么丑？ 对， 是吧？ 他当时出来大家都说他丑嘛、然后他就出了一个广告标语说 Ugly can be beautiful，就把他说丑陋丑的也是美丽的、他就以丑为美、 好吧，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吧、这个视频其实就讲的洞洞鞋关于手扶梯安全隐患的问题。 穿上了洞洞鞋去乘坐手扶梯，您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危险也就悄然而至。我身旁这位是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高级工程师佘坤。佘工您好，刚才我们看到的画面确实是触目惊心，无一例外出事的小朋友都穿着洞洞鞋，为什么当孩子穿上这样的鞋子之后在坐电梯时特别容易发生事故呢？ 洞洞鞋材质柔软，极易变形，然后摩擦系数又大，小朋友呢又活泼好动，然后加上好奇心又强，这样如果乘坐扶梯的时候脚下动来动去，一不小心就容易卡住发生意外了。我们模拟了洞洞鞋小朋友穿着洞洞鞋乘坐扶梯的场景做了实验。 好，我们接下来一起看一看这个模拟的场景。 这是一部在公共场所常见的手扶电梯，我们给脚部模型穿上洞洞鞋，鞋子卷入了电梯缝隙接下来。 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在看的时候可能不约而同的都会忍不住叫出一句，哎呀太可怕了。还好这只是一个模拟实验，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真的这是孩子那柔嫩的小脚，那得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那刚才通过画面我们也注意到，好像出现事故的位置主要集中在了电梯的侧面，那为什么这个位置是格外容易发生事故的呢？ 是的，这个位置我们通常叫做梯级与裙板之间的间隙，这个间隙呢一般是不超过四毫米的。然后这个间隙虽然很小，但是小朋友的脚啊还是存在被卷入的风险的。如果扶梯长期没有检修，或者说裙板的刚度不足的时候，会导致这个间隙扩大，然后更加容易夹住小朋友的脚。 那么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样施救才是最正确的办法？ 扶梯上下出入口的地方呢有一个紧急开关，如果发生任何危险和意外的情况下，我们要果断地摁下这个紧急开关，使扶梯自停下来。另外呢，小朋友呢尽量不要穿着洞洞鞋乘坐扶梯，家长呢要履行监护的职责，提醒小朋友要站在梯级的安全区域范围内，不要乱动。 确实啊，刚才我们确实哀呀了一下啊。 对， 这事儿还真是一个要引起注意的事儿。 嗯， 因为那个鞋确实太软了。 嗯， 但是我觉得王瑞说的也不对。 怎么不对啊？ 怎么能是一厘米呢？人家是四毫米。 刚才我还说呢，王瑞特别适合辩论，适合三辩。今天我发现他论据里面有些都是假的。 如果一厘米的话，确实有点太……想想确实是这样的，一厘米的话，可能有点确实有点太宽了。 嗯，好吧，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洞洞鞋聊得深入一点吧。刚才我们也讲了，洞洞鞋的最后一家全球的工厂关闭了啊，好像是在意大利的一家工厂啊。 对。 这家工厂关闭以后，意味着洞洞鞋就没有自己的工厂了吗？ 并不是的， 并不是的。 对，他其实，他其实是说，只是想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产品的开发上面。 嗯， 所以呢，就关闭了自己家的工厂，但是呢，把所有的业务的外包给了别的公司。 哦， 是这样子的。 嗯， 对，因为当时有网友就说，为什么要关闭？我要去买一百双，就是他的一些洞洞鞋粉丝们这样说，然后他就立马出来辟谣说，并不是的。 好的啊，这个时候呢，往往按照节目的套路，我们应该请出我们的专家来分析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洞洞鞋的自己的最后一家工厂关闭意味着什么。这样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回来以后听我们的杜帅专家来分析这件事儿。 青年说继续说。 哎呀，我觉得这个片花给的太棒了。杜帅来跟我们说说吧，你觉得你怎么来看最后一家工厂的关闭？ 应该说每一个行业呢都是有它潜在的趋势的。 嗯。 包括这个洞洞鞋，这次从200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兴靡了这么多年，甚至它是从美国，包括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大街小巷的人啊，这穿着洞洞鞋到处走路了。我觉得当时觉得特别新奇，那时候还没有引进到中国。 嗯。 甚至我在中国后来回来之后，我还过了一段的空档期，才这个发现大街上有人穿这个洞洞鞋。啊，包括他在后来上市的时候，最早 我插一句，有可能穿的还是山寨的 啊，有可能，有可能是。包括最早我在这个看他最早上市的时候，他的最早的市值是56亿，啊，非常的高，相当于什么概念呢？我们这个最大的图书网，它的市值才30亿，当当网，啊，那么洞洞鞋呢就能达到56亿。随着近几年，洞洞鞋可能不管说是个人的口碑也好，或者说是对它款式的一些没有这么特别多的变异的条件下也好，那慢慢的它的市值回归到了5亿。啊，也就是说，这属于它正常的价值回归的一个体现，5亿美金啊。所以我觉得市场呢，就是以我们这个金融的角度来说，市场是非常公平的，啊，从56亿变到5亿美金，可能这才是它真正的一个价值回归的体现。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现象呢？在于我们看来，其实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人们对于这种我们说它叫做耐用品也好，因为毕竟洞洞鞋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缺陷，就是它不带坏的。 嗯， 包括你看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或者说2000几年我就记得买过几双洞洞鞋，到现在还有。虽然说它比较臭脚，但是放在那儿一直我记得还在鞋柜里边放着，拿出来一看还可以穿。甚至有的时候我去趟个水了干嘛的，我穿着洞洞鞋还可以照常的走路，没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属于这种耐用品。那虽然说是。很多人说是比如说他可能是因为几百块钱一双买一双拖鞋，但在拖鞋里面应该属于高档耐用品了。所以我经济学当中呢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常识，就是很多人对高档耐用品的弹性需求比较小。比如说我们随便一个小姑娘刚刚这个工作啊，我呢可能是我一个月工资3000，那我呢可能会花1000块钱去买化妆品，但如果当我的工资涨到了7000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花4000块钱去买化妆品，说明这个小姑娘对这个化妆品的需求是叫做高弹性高需求，还有一种呢，比如说像我们啊，一天呢可能就吃一个汉堡，这个我一个月挣5000，我一天就吃一个汉堡，但我一个月挣10万的时候，我一天仍然只能吃一个汉堡，所以对这部分叫做无弹性无需求。那么洞洞鞋呢，我觉得主要是符合一个叫做无弹性无需求的这么一个大概的规律，所以我觉得慢慢的从一开始的创新，因为最早就像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说 ugly can be beautiful， 对吧？我觉得这个设计师挺棒的，这个广告词都有哲学思想，对吧？我是不是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就知道了，矛盾双方 辩证的 矛盾双方可以相互转化。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看一些广告词，比如说原来。 这个有一个汽车叫牧马人， 嗯， 它的广告词说 ，A man can never have too many cars， 嗯 ，one is Wrangler， one is others，、嗯、就是一个男人有再多的车也不为过，嗯、一个必须得是牧马人、嗯，一个是其他， 嗯， 所以看到这个之后，我觉得哇，这个词好牛逼啊，好、 嗯， 特别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的一些包括它的广告，它前期的宣传都是一些它的卖点。 嗯、 但是当这个真正当人们真正的享受到了它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嗯、 也会慢慢的看到它所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说，就像刚才所说的电梯事件， 嗯、 再像比如说原来所说的这个洞洞鞋会有各种各样的坏处或者缺点， 嗯， 这些都造成了慢慢洞洞鞋它的销量可能会逐渐的往下滑啊，一直到了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如果是按以后的按以后的经济规律来说，或者按照我们所谓的金融的这种体系来说的话，往后可能它会达到一个特别质量低销量低价格低这么一个状态，叫三低的状态，这也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规律。 嗯， 那么可能他哪一天换了一个领导人，或者说换了一个设计师，或者换了一个核心层的这个人之后，可能会有所提高，可能会把这个公司发展的战略啊做一个适当性的调整，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种不同的现象的出现了。 嗯， 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期待看看洞洞鞋能不能有这样一个好的现象，或者说好的这种概念向我们推出，向我们推进。 嗯，哎，我觉得真是 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豁然开朗了啊！ 嗯、 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 啊，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太丑了。 嗯、颜值即正义是吗？ 对，他可能就是因为他丑，其实慢慢的大家也适应了，就觉得就没有那种感觉了啊。 嗯、 而且刚才杜帅讲的一点，就是可能大家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双洞洞鞋了，可能不会再去买第二双、 嗯、 第三双了。 嗯， 所以说他可能现在叫做还要继续发明吧，可能要发明更好的洞洞鞋出来。 对， 嗯， 除了就是让舒适度提高， 不过我觉得已经挣 得 够多了啊，一年净利润是1.5亿美元， 很高。 嗯，你看从2002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 嗯， 对， 算下来大概能挣个30-40亿美元了、 嗯、 啊！人家卖鞋都能这样挣， 据说是超过了那个美国年轻种族最大的休闲品牌斯凯奇、 哦、 啊，已经是它的2倍了。 哇， 嗯， 这个我觉得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数目，再加上比如说山寨的产品啊， 嗯、 再加上比如说一些其他牌子模仿的产品啊， 是， 可能这款鞋产生的净利润，我觉得超过100亿美元差不多。没有什么问题啊，还有它连带的一些附属品什么的， 是， 嗯，是的，张老师说的有道理。 但是其实我这边插一句啊，其实它这个品牌的鞋子其实有问题， 嗯， 就是在于它的产品线比较单一， 嗯， 就是它所有的无论什么鞋子，它有个特点就是只是有洞洞， 嗯 啊。那很多人之前有很多人就戏称说他只会在这个他包括他出了很多新的款式之后、 嗯、 其实还是万变不离其宗、 嗯、 还是那个产品线，还是那个只有洞洞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说之后就有人戏称他说只会在洞洞上做文章的鞋子，所以说这也对一个企业而言这也是一个比较值得警惕的事情，就是产品线太单一了、 嗯、 太局限了、 嗯、 太局限了。 嗯， 刚才其实这个不仅是这个王瑞在讲，信息也在讲说现在他的这个产量在下降啊， 嗯， 都帅，你怎么觉得世界这个鞋类产业未来的发展呢？ 是这样，如果说是鞋呢，无非有几种。第一种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国内的品牌，一个叫安踏的， 嗯， 它最早呢是给阿迪和耐克做代工的，因为中国是、 嗯、 曾经是中国世界第一大加工厂， 嗯 啊，那么这一部分它呢是最早的代工厂变成了自己的一个独有品牌， 嗯 啊，当然了，安踏这个鞋现在来说在市场上的占有份额都算比较高的， 嗯， 那么这部分的剩下，但是它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随着中国现在大家都知道劳动力水平越来越高， 嗯， 劳动力的工资越来越高，比如说原来包括我现在去印度考察， 嗯， 印度现在工资基本上人均还在10美金的状态之下的时候， 嗯， 中国现在人均已到了4000人民币了， 十美金相当于你想想一个印度工人一个月才60块钱到70块钱， 嗯， 是什么概念？所以说会促使很多工厂从中国往隔壁的国家，像东南亚一些劳动力低点的国家转移， 嗯， 这是一个问题。你像安踏这种，就明显的造成了国外订单的减少。 这就是什么？之前听说过很多的贴牌鞋，是吧？ 啊，对，贴牌，嗯，贴牌是一个方面。那么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第一种，就是鞋类的第一种产业。 嗯， 第二种产业呢，就像我们所说的，你像百丽。 嗯， 百丽这种大型的品牌，像女士的品牌，像它推出了好多。为什么百丽现在基本上，尤其是在2014年还是2015年的时候，是我们几个进行的退市的整合。 嗯， 那么百丽为什么要退市呢？其实最重要的主要是因为它首先第一个，它领导人已经80多岁了， 嗯， 啊，董事长80多岁，一个老年人啊，可能是对于整个的行业内的包括线上他已经竞争不过了， 嗯， 线下他有很半天，就是尤其是我们当时在总结他行业弊病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推陈出新的这个速度特别的慢，尤其在各大品牌，尤其各大奢侈品品牌已经在时装周上亮过好几次相了，他在半年之后才推出来啊，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创新能力比较差，再加上它线上竞争不过这些优势的品牌，所以它造成了它2014年2015年的时候进行了退市啊。那这也是一个方面，就是百丽这种鞋，再就是它的一个附属品牌像思加图啊， 嗯， 那现在应该是女士们基本上有一句话叫每一个女同志都有一个百丽或者思加图， 嗯， 是这样的，所以说包括很多人逛街了什么基本都是这几种品牌， 嗯， 那么这几个也就是它相当于是传统的鞋的行业， 嗯，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新的，像我们之前所说过的这种叫小 CK， 嗯， 对， 这种鞋呢，它的鞋的价格呢非常的低廉，包括我们后来的一些特别这个潮的品牌，像 Hot Wind， 嗯， 热风，对，很便宜，是百丽的1/3的价格， 对， 啊，但是这种鞋的销量，这种的鞋的销量非常的高，它仿的是什么模式？叫 Zara 模式， 嗯， 也就是我们所谓 快销模式， 对，快销模式，每6个周会推出一款新品，而这基本上会让这个消费者应接不暇。那我觉得这种方式对于现在来说，尤其这种快节奏，尤其像北京上海这样一些大的城市还是比较好的，很多人可能没有时间逛街，没有时间选鞋，那么我去了热风，我去了这种小 CK 这种品牌，我直接穿上一双鞋，我觉得哇很舒服啊，就我又可以穿走了，而且才几十块钱，甚至100-200多块钱，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状态。那么第四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一种高档高端耐用品，比如说像我们的 Ferragamo， 像 LV 这种大牌子肯定会有一些鞋的这个附属的鞋的品牌出现，那么这些主要是有一些特定人群，比如说有一些靠这个演绎或者靠这种自己的这个内外在形象工作的这些人啊，可能会需要这些产品，但这些产品的销量一般都属于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其实我的总结啊，大概大类的这种鞋应该是分为这四类的， 嗯， 最好的也是最创新的一种，我觉得就是第三种，像 Hot Wind 的这种快销型的鞋类超市或者说商品超市啊，以这种形式，包括你像一个 Zara 造就了一个首富，是吧？一个优衣库又造就了一个首富，所以这种方式我觉得是现在为止这个最好的一种，这个不管说是消费也好，还是这种工厂的生产也好，应该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 嗯，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咱们中国啊，在国内， 嗯， 买鞋其实还是很方便的。 嗯 啊，你像早期的时候，90年代的温州鞋啊，也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做工嘛，你可能比较粗糙一点啊， 嗯， 但是你说买双鞋问题应该不大。 是，温州鞋可能应该就是他刚才所提的第一种，是吧？贴牌的那一种，是吧？ 对 啊，不，最早是这样。应该说，如果说温州鞋啊，应该算第五种了。什么鞋呢？是这样。 一种吗？ 对， 第一种。 你看漏了一款， 对，漏了一款。幸亏咱们提醒到这个第一种呢，是安踏，属于这种正牌的，为大国际大牌做代工的。 对对对。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国家之前的有一批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对自主知识产权的鞋，包括你像当时很多街边的鞋， 对 啊，这些都是两个地方，因为我去特意考察过这个鞋的市场，原来两个地方，你问他，你说这个地方这个鞋是不是福建产的？ 嗯 啊，福建有个地方叫莆田 ， 莆田的鞋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 啊，10块20块一双， 可以以假乱真， 真的是以假乱真的。 嗯， 第二个地方呢就是温州， 嗯 啊，这两个地方是当年生产运动鞋，包括整个的一些最多的，也包括你看原来北京特别多的那种假货市场。 是的， 啊， 是的， 他们卖这些鞋的人都是这两个地方，这个都是这两个地方的人。 对 对 啊，而且你这个在朋友圈经常有个笑话叫江南皮革厂， 对，倒闭了， 倒闭了。这是温州人温州这个协商惯用的一个伎俩， 是是是， 就是说这个倒闭了，然后要打一折啊，打两折什么的啊。 是， 其实现在好像安踏，包括那个还有其他三六一度，好像也都是福建的牌子。 是 啊， 是， 也都是福建原来的这个。老的这个做鞋的啊、慢慢的开始走向正规的道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必然的道路。 是，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选择吧。因为从2008年开始呢，当时我正好是在美国，那么那段时间经济危机特别的严重，美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属于无钱可花的状态，包括像现在我们国家一样，这个流动性紧缩，但是呢，我们毕竟没有他们这么经济危机这么严重，我们相当于现在没有到达经济危机这样一个程度，但美国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所有的中产阶级，他们当时最大一个爱好就是高尔夫，很多人都喜欢打。但是当经济危机一出现，尤其是这种流动性紧缩，加上这种很多地方出现了次贷危机的时候，这些人基本上就打不起高尔夫了，甚至说他们没有钱，没有地方去打高尔夫，高尔夫球场大批的倒闭。那么那个时候，温州或者说福建一大批的厂子，在那个时候就消亡了，因为他们很多厂商都是靠高尔夫球鞋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的，尤其是外销到美国和欧洲。那么当经济危机出现，这些厂商就被迫转型，有些倒闭，有些就转型到了运动品牌，甚至说慢慢一点一点的啊，大厂兼并小厂，最后留下了比如说像什么安踏了、三六一度这样一些国产的自有知识产权的品牌。我觉得这是一个每一个行业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必然性的，一个兼并的道路的存在。 是的啊，这我们今天聊的真是从洞洞鞋一路聊到了温州鞋。好了，我们来看看网上的网友都是跟大家怎么留言呢。这位网友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2003年的时候，看到他在高二的这个教室里穿着一个蓝色的洞洞鞋，觉得非常的漂亮。后来两个人慢慢的接触，现在已经成为了孩儿他爸。 有洞洞鞋， 我觉得其实 开始的姻缘， 可能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洞洞鞋，工厂关闭不关闭并不关心，关心的是就是那段青春里穿着洞洞鞋的日子。 是， 还有的说啊，你看说啊，今天的嘉宾好棒啊，就这个应该是说杜帅啊，我觉得就是可能以后要多请杜帅来给我们点评各种鞋类啊，各种金融方面的这个。啊，各种话题吧，好吧，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时段的这个聊天就聊到这儿吧。今天我们聊的是洞洞鞋本厂的最后一家工厂关闭了啊，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意味着可能未来优胜劣汰，会有更多好的优质的鞋会产生，也许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这种精彩的凉鞋啊，可以让我们穿出来更加的舒服。 是的。 好了，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继续和我们的杜帅来聊。我们下半时段可能聊的是杜帅即将要出的一本新书，叫做《房市》。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 Take us all through the darkest of days, having to heartbreak away.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me down. Oh, it's been a hell of a ride, driving the edge of a knife.

先给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吧。 主要是其实这本书主要几个，因为很多尤其我在外面经常我是几个高校的特聘导师，讲的是房地产经济学这本书。那么这本书讲的是这门学科，很多人都会问几个问题。第一，现在是不是时候该买房子？第二，房地产的它的整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它和日本的比较，和美国的比较，甚至中国我们国家房地产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样的？甚至说在哪里买房子比较好等等的一些问题，都会有一些很多人会问，甚至说房地产它到底怎样能够让自己能够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能够置换到好的房子啊，这都是很多人需要问的问题。那么这本书主要也是为大家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科普类的书，可以这样理解吗？ 是的，完全科普类的。 它应该不是那种讨论式的或者议论式的书。 对，是主要纯科普类，包括以教材的形式来写，因为经常讲的是这门课程，所以经常会给学生发这本书来作为他们的一个参考的资料。 这给学生发房事这本书也挺不容易啊。 是 啊，学生说我感觉压力好大呀。 这开个玩笑啊。这个这样吧，我们从科普的角度来聊一聊这本书吧。其实从编排的角度来讲，是每一章都是有顺序的吗？比如说第一章应该是怎么样买房，还是说房是个什么东西？ 第一章主要是一个 还是以问答的形式？ 主要是一个房地产的概况。 概况啊， 概况。就是主要讲的呢，比如说我经常会讲到的一些问题，如果是把房地产归为，因为先说我国的房地产吧，它是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当时我们1998年提出来一个房改的理论，这个理论呢，当时有两种模式，一个叫做香港模式，一个叫新加坡模式，我们当时中央进行了一个大的讨论，到底走哪种模式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很多人最后选定了，我们最后要走的是香港模式。香港模式什么？就是以商品房为主，配件公租房的模式，这叫做香港模式。而新加坡模式呢，是以全部以公租房为主，配件商品房的模式，这叫做新加坡模式。那么到现在，尤其到2018年，会发现现在香港模式正在逐渐突出，甚至说我们国家在2017年的时候提出了几个政策，说是要慢慢的实行租售同权，可能是要往新加坡的模式上去发展。但是至今为止，中国现在走的基本的道路属于老的香港模式。那么香港模式呢，基本上属于这种以商品房为主，公租房为辅。那么基本上有一部分人可能对商品房可能暂时的财力不够的情况下，给他们配建一部分的公房，我们在香港叫做公屋。这也是能保障人民住有所居的一个大同社会的一种体现形式。 我觉得就是我们下半时段的时候，应该很多青年朋友是端着小板凳在听这期节目啊，因为对于很多刚刚即将大学毕业的学生来说，这个正在筹划着买房吧，这个很多人比较关心这个房子的问题啊。我们这样吧，我们先不聊国内的房子，我们聊聊美国的房子吧。这杜帅可以先给我们说说美国的学生或者青年朋友，刚刚大学毕业的，他们会不会选择买房？一般是一个怎么样的流程去买房？ 好，是这样的，其实历来上下古基因纵横万里，所有的财富的传承或者说体现的方式无非就两种，一种呢叫做股权，一种叫做土地。包括你像国外，包括像很多我们历朝历代的这种权力的更迭，它最核心的内容就是针对土地产生的一系列的政策。比如说美国最早的一些土地政策啊，土地改革，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些土地改革，像最早宋朝的摊丁入亩，对吧，分田制、均田制等等，都是针对土地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那么回到美国这个社会当中呢，它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和我们国家有几个不同点。第一个就是美国它是和我们国家的国土面积基本相当，一个960，一个980啊。那但是美国的人口呢是4亿人口，中国人口是14亿，整整比它多了10亿，三倍还要拐个弯儿。那么美国的年轻人他会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是什么？他是以租房为主，先去租。但是我们所谓的现在国家大力提倡的租售同权这样一个制度，其实是从美国这边搬过来的。美国也有，但美国的租售同权和我们国家并不一样。美国是什么样子？它是比如说你在纽约有房子，我在洛杉矶工作， 我可以享受我纽约房子的同等的待遇，比如说孩子的上学，比如说医疗等等的同等待遇，这是美国租售同权的含义啊。那么我们国家也在正逐步向这个向美国这样一个租售同权去发展，哎，但是像美国年轻人最后他一定会落脚在还是要买一个自己的房子的，但是前期尤其像22岁刚刚大学毕业的还是以租房为主的这样一个时代。哎， 你比如说吧，我从这个我挑一个学校啊，洛杉矶这个加州这个州立大学啊，这毕业了啊，毕业以后呢我就上班了啊，上班比如说我在某一家这个 CNN 的分部啊，在这个洛杉矶的啊，我在这儿上班啊，上班以后呢我就应该租个房子啊，我是合租呢还是独立租呢 啊？因为它的租金呢相对不是特别高，对于美国人来说啊，因为它本身的收入也比较高，所以基本上属于独立租的比较多一些。 独立租比较多一点啊。 我之前插一句，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些新闻啊，在讲这个美国很多的特别低价的房子，比如说什么1美元、2美元，像这样的情况是怎么出现的？ 是这样的，就是美国呢，它是这就是谈到了这个咱们城市的。 我觉得应该是帮助他看房子，是象征性的收取1美元， 是因为这是城市发展模式导致的。就是最早呢，我们国家也其实也是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最早的城市化变成了现在的逆城市化，哎，包括现在美国很多人都喜欢，尤其喜欢到农村去度假，而城市里面呢，基本上不喜欢留在城市当中，尤其在美国，你会发现周六日。啊，很多城市都是这样，包括不管说大型的 Los Angeles， 啊，什么 San Francisco， 还是说 New York 这些城市，还是说稍微小一点的，什么红旗市啦、凤凰市啦、阿尔伯克基啦，哪怕是这种城市，一到周六日基本没人了，啊，都会到一些周边的乡村、农村去度假，甚至他们特别喜欢晒海滩，啊，晒得全身通黑通黑的，啊，觉得特别爽，对，啊，这个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当时那个时候，这就叫也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叫做30年河东30年河西。之前大家都喜欢在城市驻扎，那么到了一定阶段，大家会觉得城市的毛病特别多，比如说像空气污染、雾霾、 堵车、 各种噪音污染等等的一些现象都会出现。这个时候，人们都会往这个郊区去。慢慢的移，甚至说网上出现了，给我一个苹果手机，我就给你套房，这样一种状态， 就有点之前在说的那种类叫逆城市化的这种感觉， 对，逆城市化的状态。那么我们呢，其实也是在往这个方向发展，只不过我们国家城市化率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只有60%多，离这个美国基本上到90%的城市化率还是比较低的，所以现在还属于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关键的时段。啊，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谓的，很多人都会拿我们国家的房价和这个房子和美国的房子做对比，甚至很多人都会说，你看我三环内卖套房子500万，或者200万，或者100万，不管多少钱，我卖套房子，我又可以在美国买一个大 house 了。 但实际上，我们和美国不是处在同一个发展阶段。 是第一个，不是属于第一个发展同一个发展阶段。第二个呢，就是，主要是因为美国它的整个的。人群对于房地产的需求并不是这么的明显，而且它的对比对象不一样，它拿的是北京或者说上海这种大型城市的核心地段的房子，和美国郊区的别墅做比较的，比如说就好像是拿了一个三环内的房子和一个河北省一个 某个县的 四级城市某个县城的房价做的比较是一样的， 所以说曼哈顿还该贵还是贵， 对，但是所以说 真是这样， 所以说咱们举几个城市标本来说一下，曼哈顿比如说像纽约中心城市曼哈顿的房价现在基本上达到6万到7万美金一平米，相当于是70到80万人民币一平米的状态啊，但他们是按平尺去卖的，包括你像 Los Angeles啊，还这个 San Francisco 这些核心地段，它的大型的 house 基本上都在5000万人民币以上，所以还是一个比较尤其是硅谷地带这块的房价的支撑性还是很高的，就这也是我之前说，我说李嘉诚先生说过有三个地段，就是 location 啊，地段，但这三个地段是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个地段说的是你这个地方是不是你市中心的位置，第二个地段就是你的家门口有没有政府或者说是企业向你的家门口投钱，第三个地段才是有没有这个圈层作为一个支撑，比如说像硅谷最早发展起来的时候可能只有几百万美金一套别墅， 啊，现在到了5000万人民币。为什么呢？就主要是三个地段。第一，硅谷是在整个市中心的位置；第二个就是硅谷的圈层特别的好。 嗯， 就这些人说白了就是都不差钱，我不是因为一套房子而活着的，所以我卖的价钱一定是非常高的。不像有些刚需的楼盘，一会儿我会提到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基本的房子类型啊，比如说像刚需、刚改、再改等等一些类型。那还有一种就是还有一个第三个地段，就是说有没有这个第一个地段是不是在市中心位置，第二个有没有这个做市政府或者企业投钱，第三个就是有没有合适的圈层去围绕着这个房价做一个支撑。这是三个地段的一个本身的含义。 嗯， 啊，那么包括很多人都说了，说你看我到底买房买什么样子的房子？很简单，大家要区分开来，哪个是消费品，哪个是用它来进行自己资产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这是两种产品。第一种呢，其实我们把房地产分为几个类型，第一个叫做刚需。就是第一次首次置房的人，比如说一开始拿北京来举例，可能买一个30平米左右的房子，这叫刚性需求。第二个叫刚改，就是把开间的房子换成一居室，一室一厅，叫刚需的改善性住房。还有一种呢叫再改，就是把刚需的改善性住房进行再次改善，一居室换两居室再改。还有一种呢叫中改，就是把两居换三居或者换四居啊，这叫做这一部分房子，这叫做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房产， 一个鸟枪逐步换炮的这个过程， 鸟枪换炮的过程，就是说啊，毕竟我们所说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所以说真正我们去住房子，一类一类的开始慢慢的换的时候，这一部分才能是让我们的资产进行原始积累啊，这是一部分，包括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通过我们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通过我们国家大类资产慢慢的这个，尤其国力逐渐强盛的情况之下，房地产的价格可能会一直的会随着我国国力的发展会有一个显著的一个明显的变化。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会让我们大家的财富也会随着慢慢的积累，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消费品， 嗯， 它有几个，第一个叫做高端性住房，比如说一开始就是四居啊，而且是大四区。第二个就像我们叫做豪宅，啊，豪宅像北京市有几个豪宅，对吧？再往后的一个叫做顶豪，就是我们所谓的顶级豪宅。这三类产品叫做消费品，它的涨价幅度或者说它的价格浮动的幅度并不是特别的高，但它一定会让我们生活非常的享受。这部分是用来消费的啊，大部分人是什么人？比如说有一定的钱财或者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的情况下，用来享受生活，甚至说用来做娱乐的。当然了，这也是房地产税以后房地产税重点征收的对象了啊。但前期这一部分，我建议大家还是去能够有条件的话，还是能够比如说有机会有条件能够换房子，还是应当去逐步的去换的啊。那到底怎样换房呢？其实很简单，包括我当时在各大高校讲房地产经济学这门课程的时候，我经常会问到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我说假如这个房子你用30万的首付70万的杠杆撬动了一个100万的房子，这个房子从100万涨到了130万，这个时候这个房子你是卖还是不卖？大多数尤其是我教 MBA 的学生，很多人都说不卖。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这个房子从130会涨到200，会涨到250。我说你就是个250，一定要卖房子，记住一定要卖。为什么呢？很简单，咱们用纯理论的经济学算一笔账。如果一个房子100万的市值，你用30万的首付70万的杠杆买一套100万的房子，这个房子从100万涨到了130万，也就是说它的增价幅度为30%。那你原来还有30万的首付加30万的利润，你相当于你有60万的首付。60万的首付，你可以再加杠杆撬动一个200万的房子。当200万涨30%，就是又涨了60万。这个时候，前面的60首付加后面60的利润，你有120万，你可以加杠杆重新首付加杠杆重新撬动，你可以撬动一个600万的房子。 这就是一个优化投资的过程。 对，优化投资。那么600万再涨30%，180万，120万。前面的首付加180万的利润，你有300万可以撬动一个1000万的房子，以此类推。所以说房地产如果说是让房地产经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怎样让自己的资产达到一定的数量。很简单的一句话叫做首付加杠杆无穷尽的折腾是保持自己资产指数倍增长的唯一方式。 哦， 哎， 这也是国家。 听完杜帅这句话以后，我就一个字，卖。 卖了一定要买，记住一定要以小换大。 哎，我觉得他是从理论的高度，从这个房地产理论的高度来指导了我们到底是不是该买房子还 是 卖房子。 但这让我想起一个这个特别好玩的电影片段啊，就是夏洛特烦恼里面那个是谁呀、啊？那个 啊，说让他拿这个全部身家在2500在北京买套房， 是对、 啊， 后来他买了，说涨到3000他就全卖 了、 但如果他要接回来的话 啊， 甚至他再是首付加杠杆的接回来的话，他会赚的更多。 对，所以说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应该是不断的接，不断的接， 是、 啊、 是， 对，那就赚的越来越多。 对，这也是其实也是国家大力提倡的，就是保持自己资产的流动性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啊， 这也是和我们大政方针所符合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政策。 嗯， 啊，所以这是纯理论的角度， 嗯， 啊，去说这件事情。 明白， 嗯， 啊，我们刚才还聊了美国啊，美国这一段我们还不能放掉啊， 嗯， 就是比如说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啊， 嗯、 租一套房大概的价钱。假设在洛杉矶会多少钱、 大概是这样，如果你要租一个 apartment 假如说在郊区租的话，可能也就是在合人民币3000到4000 啊， 好像美国人特别注重 apartment 和这个 house 之间的区别、 啊、问题是还开车还比较方便啊， 是车也便宜， 车也便宜、 那么 house 所以3000多块钱我觉得不是个问题啊， 是、 嗯、 而且对他们来说尤其是一赚个比如说尤其刚毕业的年轻人现在的月薪基本上是在7000美金左右，6000到7000美金左右、 嗯、 啊，所以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比较 easy 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这也是造成他们为什么特别喜欢月光， 嗯， 基本上美国的年轻人甚至说老年人都是月光族， 嗯 啊，因为我曾经投资过美国的一个银行， 嗯， 那么在这个银行呢进行过这种，因为这个银行有这种贷后管理或者贷前管理的这样一些流程， 嗯， 当时呢是很多美国人想要去按揭买房，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很简单，就是你只要名下存款有1000块美金， 嗯， 我就可以给你做按揭贷款，给你发放贷款。 哦， 就这样一个条件，很多人都没有。 天哪，这月光到什么地步？1000美金都拿不出来。 是啊，1000美金 都拿不出来。他每个月能赚7000美金，但是1000都拿不出来。 说的是金融行业的、 哎。我觉得这个也有可能和人的消费观念有关。 是 啊，就可能咱们中国人呢比较喜欢，嗯，我得 有备无患， 得存点 钱、 啊，有点安全感啊。 是 啊，可能这西方国家人就是月底光族啊，我在贷款，我花银行的钱，完事儿我再还给银行。 是，其实这就说不到了一个传统观念的问题，就是、 我觉得这和买房也有关系、 哎、对， 我必须得买套房，我得蹲实了，得住在里面蹲实了，是这意思。 这也是中国人所说的为什么叫 安土重迁， 对，安居乐业，安土重迁、都是一个道理、就是我必须得有一个房子作为一个我的安家的一个手段，我才能够真正的用心的去工作、用心的去学习、但老外不是，美国人呢经常就是说会觉得啊，我就是喜欢花，我就喜欢把所有的钱用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的兜里是 zero、用这个法语说叫 zero， 对吧，就 OK 了， OK 了， 就 OK 了，我就这一生就没白活，是这种状态。 是的啊，我觉得跟消费观念有关啊。 就跟那个小品讲的嘛，最悲惨的是人活着钱没了。 所以这就是中美文化的一些差异。那么中美文化它的差异很大的一部分在于什么，就是老外的思维是这样的，它是比较直白的一种思维。而中国人呢特别的含蓄啊，包括你像我们中国人喜欢求同。大家都喜欢买房，那我喜欢买房呢，大家都喜欢买房，我同事喜欢买房，同学喜欢买房，那我也跟着买套房。 对， 总感觉不买房和他们格格不入。 对，格格不入，老外不一样。 对，别人都在聊房啊，我也得跟着 去聊一聊。 慢慢的我就进入到这里面来了。 对 啊， 老外是这样，老外呢用我们北京话，用咱北京话说叫什么？我说我们家老头子，你说前面楼上的猴子。他是一种特别直白、特别求异的。比如说你像我们，咱们就我就拿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我经常举到一个。例子就是老外关于娶很多中国媳妇儿的例子，很多我跟很多老外做交流，甚至说我做投资，因为很经常会见到一些美国人，很多美国人特别喜欢中国，他们都会来到中国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呀我一定要在中国安家，过了2年之后告诉我说杜总我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国媳妇儿，你一定要来参加我的婚礼，我说 OK 啊没问题，我说我给你随一个大大的红包，当时还流行这个小红包的状态，然后呢我说给你随一个红包，他说好的好的，当我去了1次、2次、3次老外的婚礼之后，我就再也不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所谓的我 他们都告诉我说你一定要来啊，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因为我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国媳妇儿。 嗯， 我在觉得如果是我一个正常中国男性的审美眼光，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求同的心理，对吧，我觉得哦这个人漂亮至少应该像我们主持人一样， 对 吧，或者说应该像什么什么至少像什么章子怡赵薇一样， 对 漂亮，对吧，这说明这是我正常的中国男性审美眼光，求同， 嗯， 大家觉得漂亮我肯定会觉得漂亮， 是的， 但是老外不一样，老外会觉得 求异， 求异哟，人还能长成这个样，快过来吧，这是老外的状态，所以说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老外也一样，我喜欢别人喜欢买房，我不，我喜欢租房， 嗯， 哎，那么别人喜欢租房，哦，我可能喜欢买房，这就是中国人和老外的一个思想文化之间的一个差异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嗯， 哎，造成了这样一个现象， 嗯， 所以包括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说，你看老外很直白，很多事情说一就是二。包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国际国内形势、贸易战等等的，都是说一就是二，就是这种感觉。 嗯， 那你像包括我们中国的歌曲也是很多都是这样的。老外呢，有一首特别流行的歌曲，叫做第一句话这样唱的，叫做 I love you because you like the baby in the spring， 我爱你，因为你像春天的婴儿一样，特别直白。第一句话就是我爱你。 嗯， 但是中国人不一样，中国的歌曲大家想一想怎么唱，第一句话叫。你问我爱你 有多深， 爱你有几分， 然后还然后呢还不能告诉他， 对， 还得说你 去 问问月亮， 对，月亮代表我的心。 嗯， 那么老外，你要跟一个老外谈恋爱，老外问你爱我吗？你跟他说 ，Go out and have a look， 出去看一看，老外出去看一看。然后老外说你到底爱不爱我？你指那月亮说 ，Look at the moon， the moon is on the heart， 月亮代表我的心。老外肯定崩溃了， 肯定又懵了。 对， 这就是其实这是。中美文化之间很大的一些不同点， 嗯 啊，那利用这些不同点呢，往往是也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国情所导致的这样一种状态。比如说，你像美国人，大部分他因为他有租售同权这样的一个案例作为基底的话，但他会其实美国人说有没有房，有房，每个美国人他买房是不困难的， 嗯 啊，那么他肯定会有一种什么存在？比如说我只在洛杉矶有一套房，那没关系啊，我到纽约去办公了，那我可以享受所有的待遇，我有房子的所有的待遇，因为美国的房大家都知道，可能有的都是在十几万美金，啊，或者说几万美金就可以买到一套，甚至说有些地方，比如说你像美国中部有一个叫芝加哥的城市，啊，这个这些地方就比较这个。房子都比较便宜， 嗯， 对吧，比较便宜，你像尤其是你像有一些地方这个比如说经常会有5万美金一套，3万美金一套，甚至说原来有一些汽车城市像底特律这种城市1000美金5美金10美金都可以买套房，所以房子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特别大的这个重要的因素。 好的，我们今天跟杜帅聊的是《房市》这本书，也是他即将出版的这本书。房是房子的房，市是楼市的市啊。这本书刚刚我们聊了，就是这个年轻人买房的问题啊。我们一会儿先进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呢，跟大家聊一聊怎么买房，好吗？ 哎，好的。 天灯一起飞翔

好，这个正好符合咱们青年说的年龄啊。 对 啊， 对， 因为基本上老年人应该也不会再去买房了， 是要去的话，应该也是三亚这地界 是 吧？ 是属于度假地产， 是 相当于我刚才说的消费品了。 消费品 了，包括现在国家大力提倡的一个政策，叫做以房养老，就是拿到房子来这个进行反向抵押、反向贷款、反向保险，通过保险公司来进行养老的模式。 对，我记得这个。第一个提出的一个是叫孟小苏啊，我采访过。 哎呦，孟老师，我们是一直是一起在做研讨，特别 啊，这个 时间特别长， 聊得非常的透彻啊。 是， 原来好像是这个北房产那个董事长， 中房集团 中房集团董事长，对对啊，您接着说啊。 对，然后呢，包括整个，那么现在呢，其实主要是集中，也就是在40多岁或者50岁以前吧，45岁以前这么一个状态。其实这又说到了我们城市的发展模型了。城市发展模型有几个，第一个就像我们所说的北京市啊，或者说上海市这种模式，就是摊大饼式的，一环一环往外发展。比如说北京二环、三环、四环，或者上海的内环、中环、外环，这样的一个环形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呢，买房买在哪儿，如果是一般的比如说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我建议就是能只要找到上车的地方就赶紧买， 甭管哪儿赶紧买得了， 赶紧买，对，一定赶紧买。包括当时我记得，我们在房协做交流的时候，有一个小孩，也是一个应该是刚毕业的一个小记者 啊， 问过一个问题啊，说老师，我觉得这个我现在买不起房，我毕业了2年了，我现在觉得房价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反正对我来说，我是承受不好，我承受不起，我家境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啊，那这个我们基本上就说，那你肯定是自己太傻了，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有很多特别便宜的房子，哪怕是在北京的郊区，或者说是出了北京环京地区都可以去买，哎，这是一类，就是只要先上车就好，先享受到这个国家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红利就可以了，然后你再通过置换， 明白， 一点一点的置换。 但是咱这样说吧，比如说在某一个区域，也不用，也咱也不止北京或者上海了，就是单说某一个城市吧，就说这一个城市里面，它可能会分为几个区域，你比如说有学校区域啊，有这个 CBD 区域，有这个地铁区域，还有这个郊区区域，还有在高速公路口这个区域啊，就这些区域其实我觉得适合的人群也不一样， 是 啊， 你 比如说这个开车的，应该就适合高速公路口区域啊，你像我是有车的啊，你像假设我来买房的话，我是不会考虑地铁房的，因为我觉得问题不是那么大，就是 只要开车就行， 即使我说了我现在要考虑地铁房，我在地铁旁边买房，我也很少坐地铁，所以索性我就不去考虑这种所谓的一个便利条件， 是啊。但是在房地产领域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地铁一响黄金万两，这就是我所谓的，就是有产业的钱，有产业的资本在你的家门口投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段理论 啊， 是这样。那这几个方向呢，比如咱们， 但也有一种说法啊，你比如说可能大型商场或者太多的小商小贩太多的地方反倒很乱， 是 啊，你像我原来就是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租房子，我租在传媒大学的那个定服装西街，现在改造了，挺好的。原来说实话，就小商小贩很多的时候吧，这个确实容易堵塞啊。 就是其实我现在我去租房子，我也是，当时我去租房的时候，我放在第一的这个要求就是一定要离地铁近，不然的话每次上班走去坐地铁都得走个20-30分钟，那真的是让人非常崩溃的事儿。 是的啊。我除此之外呢，你比如说租房子的时候还得考虑合租的时候的舍友的问题啊，这个王瑞，你是合租的吧？ 我是单租的， 单租的， 单租的 啊。心仪，你要租的话是选择单租还是合租？ 我应该会合租吧。 合租啊， 因为我有几个朋友都 是。 是 跟男生租还是跟女生租？ 其实他现在很多的那个就是租房的软件上都会给你有提示，就是你的那个 就是 室友是男生还是女生。 对， 而且还有你像，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在那个我现在那个去一些学校。去考察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学校它比较人性化，你比如说假设本科生去分宿舍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个爱好的问题，比如说他会让你去填说你抽不抽烟， 喝不喝酒，你喜欢 吃不吃香菜， 你喜不喜欢晚睡，喜欢喜不喜欢打游戏， 豆脑是甜的是咸的、 啊、对，然后你要把这个爱好填上，然后它就会有电脑自动匹配， 嗯， 啊，就是你就是同样爱好的人在一起，你喜欢打游戏，比如打到晚上12点，他也喜欢，那好，你俩、嗯、你俩住一块儿。 对，我之前有朋友就是填过这样一个、嗯、然后最后把他们分在一个寝室，确实他们就相处的非常融洽啊、哦嗯、还 是 有一点道理 的 就所以说这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数据时代，其实也帮了很多人啊， 很重要。 以后我觉得分房以后、嗯、买房也可以这样高科技了，就是说哎我钱多少完事儿呢，我有什么爱好， 嗯， 我单位住在哪里， 嗯 啊，我的另一半他的单位住在 哪里 啊，我孩子上学在哪里，反正我的车的车型是什么样的啊，我车是我驾龄几年，我是二把刀还是一把刀、 啊、其实现在不少的软件都有这个功能了， 对吧， 没有你说的这么智能，但是还是有类似的这样筛选条件的。 对，然后我的爱好是什么，我喜比如说我喜欢逛菜市场啊，我喜欢自己做饭还是喜欢叫外卖啊，我喜欢看电影还是喜欢去娱乐城，完事把这些数据啪一输入哈， 是 给你 自动匹配。 现在不少的网站还有那 个 叫做 四个楼盘，您就去这四个楼盘挑就完了。 现在它有不少的软件叫做那个叫通勤选房 啊、 嗯、就是说你只要在点上输入你在哪上班、 嗯、 啊，完了之后它会给你自动的推荐什么楼盘什么楼盘什么楼盘，然后这个地方它可能不是你这个上班地儿最近的，但是是可能有通勤的交通，公共交通帮你到达这里的，它会给你显示大概有多长时间你能够到你上班的地方，每天上班需要多久。 嗯 啊， 此外我觉得选房里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自己觉得窍门啊，就是逆潮流。 嗯， 就比如说我工作的地方在东边， 嗯 啊，我买房一定要买在西边。 嗯，我有一朋友， 为什么呢 就是假设很多人都在东边上班的话， 嗯， 我如果住在西边的话，我觉得会比较的放松情绪上， 而且你这个上班的时候地铁也不挤，或者说坐这个公共交通也不挤， 有可能住在东边的往西边上班。 那我有一个就是大学同学，他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去通州的一个地方上班、 嗯、 啊，然后他就跟我一样住在那个。 我们今天不聊区域， 对吧？ 我们就聊某个城市的东西南北 啊， 比如说你说了在东边啊，有人 对、啊，所以说他就住在那个就是跟我们差不多的一个地方、 啊， 所以说就导致每次他去上班的时候，都是别人在往相反的方向走啊，而他坐这个地铁或、啊、这个公交车就非常的人就非常的少，不需要像我们每天这样就比较挤。 是的啊， 嗯、 啊，你还有比如说啊，有些城市靠海， 嗯 啊。如果是我会选择最靠海的那栋楼啊，我因为我觉得漂亮，但是我估计最靠海的楼的价格应该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最高的，对 啊、 嗯， 但也有一种说法说那边比较潮， 嗯， 这有点类似刚才嘉宾讲到的那个消费品嘛，就是你是一个用来度假用来去享受美好生活的地方，那如果你这天天住在那儿，就会感觉相对而言不是很舒服。 拿青岛举例吧、 嗯、 啊，这个城市呢因为是海岸沿线的城市， 对， 这个海景房呢都会比普通的房子要贵一些 啊、 嗯、但是确实因为毕竟我是小时候曾经在青岛待过一段时间、嗯嗯，毕竟你 就是真正的青岛人，心里都明镜似的。 对，你一开窗，那个海上的雾气、潮气向你的屋子里面扑过来的时候，你别说有多难受了，连你睡的床单都是湿的。 都湿了吗？ 对，所以也是特别难受。当然你会享受到，咱们就说嘛，矛盾都是相互转换的，对吧？你会享受到美景，你会享受到特别开阔的海洋，甚至海浪拍击的声音。 嗯。 但是当你每天睡觉，你每天听着声音的时候，你的感官是我好像就在海里一样，那很难受的。 嗯。 对，我前段时间去了一趟那个涠洲岛，就是靠海的嘛、 嗯嗯。 然后我就在那边想订一个民宿。 嗯。 我就发现它越靠海、 嗯、 价格真的是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想去感受一下那个海风的吹拂、 嗯、 海浪的那个声音。 但事实上民宿你可能最多只住一两天、嗯、还算比较舒服。 就是说如果大家是只是想去享受一下的话还是可以的、嗯、对吧。 哎，这样吧，我出一个题啊，让王瑞和心仪来选、 嗯、 因为毕竟他们都是要马上大学毕业的啊，这个叫准社会人叫社会人啊。好吧，我们来出一道题，假设有三套房子啊、 嗯、 你比较喜欢选择什么样的区域啊，跟价格没有关系。 好， 第一个是一个开间一居室， 嗯， 但距离你的单位非常的近， 啊，第二个房子呢是一个两居室啊，装修的呢也不错啊，非常好，但是距离你的单位呢大概有两个小时的车程， 嗯， 啊，要开车两个小时， 嗯， 啊，第三个呢是一个这个四居室，和你的父母住在一起，距离这个单位呢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嗯，毫无疑问选 A 呀。就第一个呀， 就是距离这个单位非常近的一个小开间儿，啊， 对呀，啊，因为两个小时的车程实在是超乎的人的承受范围了 啊，一个小时的车程呢跟父母住一块四居室， 我会选这个。 你会选择这个？ 对， 女孩子比较恋家，而且呢就是确实有个理论叫家近是个宝， 嗯， 真的特别重要，比如说能多睡一个小时，尤其早上， 哎，我和你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会选那个两个小时的，啊，对，因为 所以你现在每天都开两个小时车， 因为就是我觉得在单位已经很枯燥了，然后啊，这台长没听到吧？就已经这个工作的很忙了。 但是你可以想到，如果你不用开两小时车，你可以多睡两小时呀。 是，话是这样说，但我不想把它又搞成像学校的宿舍一样啊！我起来以后就上班，然后又下了班以后又要到这个恨不得宿舍里去待着，不是这个样子。我比较喜欢稍微有一个个人的两居室的独立的空间， 嗯， 如果都帅你会怎么选？ 个人的， 我一般不太考虑交通的这个因素， 对， 我肯定会找一个自己住着特别舒服的房子，比如说现在我就住西边， 啊， 我觉得人少， 啊， 然后这个整个环境稍微好一些，因为东边确实太堵车了， 对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假设啊。如果你们有一笔钱的话，王瑞和心仪，你是选择租房还是选择住房？ 那得看这一笔钱是多少钱的呀， 就是能够交首付的概念吧。 那按照其实在今天节目之前啊，我对这个问题还是比较迷茫的啊，嗯，就是觉得 啊，今天这听了杜帅一席， 听了杜帅的一席话，豁然开朗啊， 房出来了， 豁然开朗。就是之前有一个说法嘛，就是说，假如你去买房啊，你可能什么十年之后拥有一套房啊，可能你去租房，十年之后拥有几百万啊，因为这个相比而言，租房确实能攒下钱嘛，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有这个金融杠杆的存在嘛，这个账也不是这么算的啊。尤其今天杜帅也这么一说，确实啊，这个肯定买房它是能够让我们更加的享受到我国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红利吧。我也可以说是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说肯定还是买房相对而言更加的合算一些吧。 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要先看一下一个情况，就是我是不是以后确定在这个地方了。如果我真的以后觉得我要定居在这儿，那我可能就会去买房，如果说我以后还不太确定，那么我就先租着，然后再看。但是如果是在老家的话，我觉得我是会投资一套房的。 杜帅，你会给大家出什么样的主意呢？ 是这样，我建议呢，如果是在自己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能买，不管在哪儿，赶紧买 啊！这样好。啊，杜帅的意思就是你就买， 你就买 啊， 肯定是要买的。 嗯， 如果是实在，哪怕你买不起大的，买小的；买不起小的，买远的。 就是对于杜帅而言，这是道送分题，答案就是买啊， 一定是要去买的，因为这个早晚有一天你会感觉到，包括你像美国人也一样，他们的最终的落脚点一定是有套房子作为支撑的，啊，不管是先买后买都一样的。 除了这个买房子以外，其实房子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大家关注。王瑞，比如说你现在如果拥有一套房的话，你最关心的是这个房子旁边的哪些价值，或者 是 别的哪些价值？ 其实买房的时候，就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啊，就尤其对于我这样比较年轻的刚毕业的人而言，肯定首先 地铁站， 对，最关注的，因为像我又没有车啊，你最关注的是地铁这个出行的方面。 嗯，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生活上的东西。你比如说旁边有没有一些商圈呀？ 嗯， 平常比如说你想不能说你是想去逛个超市都要走很远，那真的是。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真的住的也挺糟心的。 心仪呢？ 我是看中一个小区它安不安全，就是如果它的安保设施啊，包括它周围比较便利的话，我会选择这样的小区。 对，心仪比较考虑的是安保，就是说这个小区只要安全就行，不重要。 可能我是比较懒，你知道吗？可能我是比较懒，就是去地铁也不想走很远，去这个逛逛街也不想走很远。 那你们有没有就是说 其实我不知道杜川有没有研究这个领域啊，就是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在考虑房子的时候有一个相当大的心理作用，就这个房子的外观很好看的话我就会买它， 是 跟地界没关系啊，这只要这房子里面装修的不错、完事呢这小区一看 还挺高端， 33层，完事呢保安长得倍儿帅啊，我觉得这房子应该买啊。你们会考虑这个吗，王瑞？ 这个就是附加值的问题嘛，咱们要用 对。假设我给你举个例子 啊，有两个房子，一个房子呢，这个挨着地铁啊，这个特就是，比如说这个新房子吧，啊，属于这个10年以后的啊，还有一个房子啊，属于这个90年以后的啊。 就是我这样，我想起来，我之前我一个朋友去、也是刚毕业去租房、啊，他。给我回来了个原话，说的是啊，他去一个地方看了一个房子，然后印象特别的差，为什么呢？他说那个墙啊，他感觉他踢一脚能给踢倒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就是如果这种房子它的卖相很差的话，那确实就会给人留的第一印象就很差。尤其你为了你去租房子是干什么？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嘛，对吧？那如果你这个房子本来你住的就很糟心，那你何谈改善生活呢？ 杜帅，你怎么想这个问题呢？ 是这样，如果从专业角度来说的话，很多人，大部分人都会以样板间来订房。 对， 尤其是这个样板间和尤其在交房之后，觉得样板间和实体房差别太大。 对， 很多人都 是实物和原图不一样， 买家秀和卖家秀。 而且这个房地产商呢，经常会写一句话，因为原来是做地产开发，经常会写一句话，就在那个图片上写上次。这个宣传册为邀约邀请并非邀约，啊，这个请谨慎这个什么时候处理了或者怎么样， 一切以实物为准， 以实物为准，咱们等等一些话都会写这么一句话。主要还是就是这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共病，也是我们在因为我经常做医疗投资，医疗上有一个词叫瞻望。什么意思？就是我看到这样板间我会想，哦，以后我在这个房间里我会怎么怎么样，我的另一半在房间， 对， 我老人接过来我怎么怎么样，我的孩子在这房间里会怎么怎么样。 对， 这就要一个瞻望。你只要这个样板间吸引到你，让你对未来生活有所憧憬的时候，他的营销就成功了，而你就会一定会掏钱去买这套房子。 是的啊， 但是真正来说，专业人来说，应该看的是什么？户型最重要。是不是南北通透？ 对， 至少来说，是不是眼镜户型两面朝阳或者三面朝阳？这第一个。第二个，你需要看的是你的面宽，这每个房子的面宽是否是合适的？比如说，我给大家透露点开发商内部消息，大家，我现在身在、 冒着生命危险， 对啊，身处这个也是在开发商的行列当中啊。比如说很多的床在样板间里都是非标准尺寸的床，大家可以看一下， 显得小了一点， 对，显得小，应该是小了很多。 嗯 啊，经常比如说咱们的房子面宽应该是2.8米或者3米，这都是小房间了。他给你做的床呢，有可能他是1米、1.2米、1.4米的床，这样子显得就特别的大，特别的宽敞。其实你要真正摆进去家具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这是 我说怎么我这摆进去以后 有同 感， 感 觉这么挤啊？ 是我们家也是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这就是整个真正专业的人看的是户型、面宽，甚至说进深，啊，需要大部分都应该是。这个面宽比较宽，然后呢进深比较短的，甚至说大部分属于豆腐块的户型是最好的，利用状态最高的状态。那么这个如果是普通的，像有些户型设计特别差，尤其是你像北京，不光是全国都这样，有两种房子，一种叫塔楼，一种叫板楼，很多人会选择这个塔楼。什么叫塔楼呢？很简单，就是专业术语叫核心筒在中间，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电梯在中间，啊，一出来好几户，十几户，甚至说是2梯12户、4梯12户，这叫塔楼，朝向各个方向，朝南、朝北、朝西、朝东 都有， 南、东、西、东、北，是吧？各种各样朝向，这叫塔楼。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稍微公摊稍微少一点，但是它的朝向特别不好，甚至说会造成很多人共用几个电梯，尤其老房子会造成电梯的堵塞啊，在上下班高峰期间， 其实不少之前的那个00几年的时候楼盘都是这样。 对，这是以北京为例的话，零几年基本都是这样的。那么到10年以后，尤其到08年以后，大部分实行的是板楼，就是1梯2户或者2梯3户，南北通透啊，两个是南北通透的，中间一个纯朝南，或者是直接就电梯直接入户，1梯1户或者1梯2户的状态。那么这样呢，会造成就是最好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呀？就是通透性比较强。比如在家里，在我们家，我觉得通风很好，很舒服，是吧？我把南窗北窗一打开，基本上不用开空调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但它公摊呢稍微会大一些，等等的一些各有利弊吧。但是需要大家去仔细的去甄别，也是通过自己手里的预算去做一个具体的一个分析。 嗯，这样。 这个分析特别到位，其实就是主要是看户型啊、嗯，千万别看里边家具啊，样板房的家具， 千万别看里面是不是装的很好看。 我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就是当年我买车的时候啊， 嗯， 这个我买的是某马的一个牌子的车啊， 嗯， 这个当时是要挑颜色，对吧？嗯，这买某马的一牌的这个车的时候要挑颜色， 肯定挑白的呀。 你听我说啊，然后这个销售呢就告诉我，我就很纠结嘛，我说到底买什么颜色的车，黑色的啊，红色的，蓝色的，白色的，然后销售就告诉我当然要买白色的，我说为什么，他说 哎呀，销售跟我的意见一样， 开某马的车一定要开白色的，这样才是白马王子。当你听到这个就是强刺激的时候，你会发现嗯，就 买 白 的 是，这是就是这样的一种销售的策略，所以说我觉得买房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擦亮双眼啊，千万别被房子里边的某些东西 是 这个迷惑了、啊、 你反正家具你就搬不走， 对 吧，对，反正 看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 做房地产销售这个行业呢确实是这样，就是不管房地产还是车啊是一样的，哪个不好卖他先推哪个， 对 啊，哪个户型最不好他先把哪个给卖光。 是的， 包括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话术的，比如说、就是咱们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到底买东边户还是买西边户的问题、在业界来说呢，专业角度来说，东边是金角，西边是银角，但是呢销售就会有不同的话语了、如果是东边户剩的多的话，他会经常这样说，你想啊，你一打开窗户一缕阳光洒进自己的卧室里特别的舒心，对吧，特别的舒坦。如果买西边户的时候说，哎呀，咱们都是年轻人，一般白天也不在家待， 对吧，尤其到晚上的时候一看夕阳余晖都每个都是有不同的话语去描述的。 是的，所以说这个买房还是需要谨慎的啊， 是、 大家一定要挑中自己心仪的房吧。当然了，这个也希望杜帅的这本房市这本书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不一样的思路吧，通过买房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幸福的生活、好吗？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进行回听回放，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实况了。好了，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下面的节目活力 Music， 我是张悦， 我是心仪， 明天再见。 拜拜。 我们最好的遇见是现在这样的四月，柳絮拂着那条街，像大雪一样的热烈。你轻轻唱起我的歌，我手中握紧的喜悦，绝佳的歌语里面，多少故事做铺垫。我们最好的告别是现在这样没红颜，与你而起的一壶喜杯，全当年轻留个纪念。清晨回笼做了梦，你穿明星开演唱会，场馆里歌迷很多，被人潮推到尽头，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惧某篇香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我在台下已经开始感动，大屏幕里忽然给我镜头，真心心点点，曾以为刻骨细节，在骨灰里面怎么见，沿着环路兜一圈，循环放你唱过的歌，心里的舞台已经没